当月亮升起在天上，多情的人们禁不住抬头望，雪山之道，雄鹰之道，那是远方的人儿有梦回故乡，故乡。南风轻，云开雨朗，美丽的卓玛姑娘禁不住深情唱，鸟儿知道，花儿知道，两地相思的人儿又同往一轮月亮。你家千万里，千万次回头望，他乡你很好，可还是梦故乡。离家千万里，千万次回头望，阿玛尼可安 康。那一把雨，几别把雨，那一把雨，几别把雨。 忽然风轻，云开雨美丽的卓玛姑娘禁不住深情唱，鸟儿知道，花儿知道，两地相思的人儿又同往一轮月亮。你家千万想你很好，阿玛尼可安康。